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节目的开始，跟大家分享一首在秋天写下的诗。我记得你去年秋天的模样，灰色的贝雷帽，平静的心，晚霞的火焰在你眼里斗争，树叶纷纷坠落你灵魂的睡眠，你像蔓生植物紧缠我的双臂，树叶收藏你平静缓慢的声音，燃烧着我的渴望的惊愕的篝火，缠绕着我的灵魂的甜美的蓝色凤信子。我感觉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已远去，灰色的贝雷帽，鸟鸣，以及房子般的心，我深深的渴望朝那儿迁徙。这首诗出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他在20岁的时候写给爱人马蒂尔蒂的情诗。我还记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里这样评价他的诗歌，说他的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想。自然力，我觉得这个词用得特别的精准，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诗一样，也是足够的自然，对吧？在又一个秋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你，想起了你的模样，你的声音。当聂鲁达开始想念，他就编织起笔下炽热的诗句。而你呢？在这个秋天里，你有没有很想念某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又会想起哪首歌呢？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孤单北半球，来自歌手欧德阳，是他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里的主打歌。2003年特别低调的发行，让这首歌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我们知道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一年之后，这首《孤单北半球》开始悄然占据了网络和集锦碟的一些主要位置，成为了传唱的大热门。有些好东西是需要沉淀之后才能被人看见的，有些人是分开之后才会发现特别想念的。你的望远镜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我想异地恋的情侣，那种无法相见的想念会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重水尽，一想和你相依。 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或许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一版是来自从中国好声音里被人认识的歌手刘明湘。如果说原唱娃娃金志娟在1991年的是很经典的很揪心的那一版，那我觉得刘明湘的翻唱其实比较更现代感一点，更勇敢和释怀一些，对吧？娃娃那一年是唱着一段很纠葛的感情，相隔两地难见一面的悲伤，而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的这个你，唱的是他从国外返回追逐他自己的那个歌唱的梦想。两种等待和追逐其实都是为了心中最向往的那份爱，相隔25年，对象不一样，但是我们听起来却是一样的动人。 要永远 甜蜜又轻快的一首歌《恋爱季节》，来自歌手黑晨曦和刘琦。故事的一开始就是一起牵着手走在放学的路上，有一点害羞说不出的话就改做了唱。哪个季节才是最适合恋爱的季节呢？有人说是春天，因为你想啊，在春天里世界一片暖和明媚，有那种蓬勃的朝气，适合两个人出去踏青啊游玩。也有人说是冬天，因为冬天特别寒冷嘛，所以就会想要找个人来靠在一起相互取暖。其实只要真心喜欢，不管哪个季节都是适合恋爱的。 Vidi Tage vergehen, so wie die Wolken weiterziehen, so wie sich die Räder weiter drehen, weißt du wieMich die Sehnsucht verschlägt Kann nicht mehr schlafen in der Nacht Weil ohne dich mein Leben keinen Sinn macht Ich habe keine Wahl, ich muss dich irgendwie sehen Hunderttausend Mal, ich würde jeden Weg gehen Solange du an meiner Seite bist, ist alles egal für mich Weil du mich liebst und alles für mich gibtAus tiefstem Herzen kommt wie Musik Deswegen halte ich dich fest Auch wenn du nicht mehr bei mir bist Stehst du doch da, weil du nicht aus meinem Kopf bist Ich habe keine Wahl, ich muss dich irgendwie sehen Hunderttausendmal, ich würde jeden Weg gehen Solange du an meiner Seite bist, ist alles egal für michWhen you need me. 首好听的德文歌曲，翻译过来叫《你是一首歌》，演唱的歌手是德国的创作歌手 Jason Anush。 作为德国家喻户晓的音乐才子，他的每一首歌都是很动人心弦的，那这首也不意外。对爱情的诠释来自内心的最深处，让这首歌的每一个小节的旋律都好像在缓缓紧扣。整首歌既在勾起你对从前美好的回忆，又在展现着对未来、对幸福的向往。你看歌词里这么说，无论如何我要见你，我愿意跋山涉水，只要你在我身边，其他都无所谓。有一位远在英国的朋友通过新浪微博私信给我，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在节目当中我带给大家的这些外文的歌曲，说我怎么能够找到这么些原来听不懂歌词也能够觉得好喜欢的歌。我想这就是我们和音乐之间的缘分吧。我和他是有缘分的，我也希望能够链接到你。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语言无所及的地方，音乐可以到达。中场前的这一首，听听许茹芸怎么说。如果您知道， 在黑夜的边际，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往。

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 月光爱人，来自歌手李玟，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也是将西方管乐和中国的二胡结合了起来，很突破地将管乐中的那种清新透彻和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了一起，将那种侠义江湖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吧？导演是李安。据说当年他还是在台湾地区拍摄《饮食男女》的时候，阅读了王杜庐的原著小说《卧虎藏龙》，而这本小说以前只有四川电视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了一部电视剧和一部很少有人知道的台语片《玉娇龙和罗小虎》。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李安的武侠小说哈，你就会感觉他其实真的是很喜欢白宇的小说，那其次就是王杜庐了。在这部电影当中，玉娇龙和于秀莲，我一直觉得这两位女性是很有趣的一个点。我的一个朋友看过原著，他跟我讲说，书里玉娇龙的戏份其实真的是不足以撑起一部电影的，于是后来呢就加入了于秀莲，所以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外阴内阳的玉娇龙和外阳内阴的于秀莲，放大了这部电影当中女人戏的比重。卧虎藏龙很多朋友都看过，而且毋庸置疑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它是把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写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栏的。那种美景和让人眼花缭乱的打斗，真的让很多的外国友人第一次见识到了中国武侠的魅力。而在这个之后，这部电影的漫画、同名电视剧也都有不错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朋友所想念。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后来我也看到了张震岳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他写这首歌其实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多鼓励年轻人更好地去面对人生的困境。有的时候生活会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提醒你岁月的流去，比如某个朋友突然已离世了，某个朋友突然就结婚了，孩子就突然长大了，这个时候你会怅然吗？还是会想起一些什么呢？ 最近你过得还好不好？工作有没有太多烦恼？抽屉我放了止痛药。睡觉你枕头不能太高，球鞋你大小四十二号，拍照你记得要微笑。忘了从那一天我醒来一睁眼是对你无限的思念。 好想好想你，来自歌手邓紫棋，自己创作并且演唱，收录在她2019年的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这首歌的前奏是很抓耳的，同样是邓紫棋的情歌，其实这首歌不太像来自《天堂的魔鬼》里那种很迷幻很狂烈的感觉，也不是泡沫的那种撕心裂肺，而是就很简单就很轻快地诉说着她眼里的爱情。邓紫棋一向是直来直往、爱憎分明的，有什么情绪就表达什么情绪。这首歌《好想好想你》就是她写给男友的歌，关于恋爱的细节，也有她那个时候感受到的甜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FM 974，北京音乐广播。